节奏之后的自己，无论我令到自己几忙都好，始终都是有放假的时候。人一停低落嚟，我就冇得选择，只有面对嗰种好无聊的感觉。一朝早我就离开酒店，放假的关系条街好静，为了打发时间，我选择毫无目的咁坐火车。 请问这里有没有人？ 没有人。 啊，谢谢啊。你要去检查吗？ 不用啦。 脱下眼镜吧。 嗨，大姐嘛，哦，真是。 在火车，有一对五十零岁的夫妇坐在我对面，三个几钟头的车程，他们两个只是讲了几句说话，没几耐，一个男人就睡着了。火车到站之后，个女人拍一拍醒个男人，然后都是问他要不要查，戴不戴翻个眼镜，然后就一先一后离开了个车厢。究竟是不是一杯茶、一副眼镜，就足够一对男女一起生活大半生？当我同 Cindy 去年再一次回到英国的时候，我同样都是静静地陪在她身边。 几周到啊，伦敦间屋几靓啊，望出去有个公园，唔似得我哋以前嗰度屈喺个地牢几唔舒服喎。 阿叻几时转咗做地产嘅？ 呢两年咯，肯用下脑嘅人啊，都转行同啲香港人、台湾客炒楼啦。你知唔知啊？唐人街附近啲楼价咧，而家起到几紧要啊，成20%啊，阿叻漏过我买噶啦。不过嗰阵时候我都冇谂过要翻嚟。 乜你原来计划咗咁多嘢嘅？ 谂下啫嘛。不过我觉得今次回来呢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呢想一想清楚一些东西？ 我们回到香港不是很多时间啫，这么快就打算回来英国了？ 我们买定间屋没所谓的，当保值咯。 我们刚刚才来到伦敦，不要打算了。 那好啊，你去冲凉先啦。是啊，我们出去吃东西啊，定是买东西回来吃啊？ 出去吃咯。 其实呢，买嘢都好方便嘅呢度。我见到街口呢有个 supermarket， 仲可以买炸鸡添啊。 你都諗好晒，买返嚟食囉。 係呀，仲有呢，听晚我哋约咗 Rick 食饭，佢话请我哋试一间新嘅意大利餐厅啊。 Rick？ 边个啊 Rick？ 你好肥嗰个呢，佢而家专接啲台湾客嘅饭店生意，成日叫我帮佢搵啲中国话。呢半年我都靠佢赚咗好多钱啊。 我唔係啦。 点解啫？ 我都唔熟佢。去到都冇嘢讲啦， 咁约好啊嘛。 咁仲有听日、后日、大大后日，你仲约咗啲咩人啫？你不如一次讲讲俾我听啦。 我打电话推咗佢咯，我出去买嘢，你要唔要查？ 我自己得。 个眼镜咧唔好放喺袋啊，万一阵间整烂啊。 喂， 咁早起咗身啊？ 我仲以为你唔会打电话俾我添。 好在你冇嬲啫。 梗系唔嬲啦，我话过唔会嬲噶嘛，起码唔会喺你面前嬲啊。 我啱啱到咋？ 咁你有冇玩孖宝兄弟啊？ 梗系有啦，你死啊！你实输俾我啊，知唔知啊？我玩到好高分啊！ 即系系我好心谢俾你喺飞机度玩咋？系啦。咁你一路坐飛機係咪好驚啊？ 唔知啊，我只係掛住玩遊戲機咋。 嗱，我都話呢個係好方法嚟㗎啦。但你知唔知啊？我琴晚呢成晚開咗收音機啊，一有新聞呢就彈起身聽啊。我驚會有飛機意外嘅新聞啊。 我而家咪冇事囉。咁你琴晚咪冇瞓到囉。 唔驚，我而家仲有時間瞓㗎嘛。 咁而家快啲瞓啦。 要收線啊。 我再打电话给你咪得咯。 听朝 讲定冇惊喜嘅。 又好。死啦，突然间好眼瞓添。 快啲瞓啦。 好啦，你收线先啦，我数一二三啦。嗱，开始 一、二、三。喂？ 喂？ 咦，你又话收线？ 好啦好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 你冇出队咩？ 我冇带钱啊，都唔知道人包去咗边度。你打电话俾边个啊？系啊 ，Nick 嘅话就叫佢快啲过嚟啦。你要炸鸡定系 sandwich 啊？ 是但。 OK， 冲凉先啦，我出去啦。 心越沉默，我的心就越沉重。我不知道会对他造成有多大的伤害，因为他根本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以前我们的平静是一种习惯，到了家下变成一种逃避。Cindy 一直忍受着我对他的背叛，有时他粒声不出的样子令我想起我妈。 去睇医生啦， 系啦系啦， 冇事冇事，叫阿哲啦攞包药俾我啊，食两粒冇事噶啦，阿英个睇医生都系食埋啲药噶啦， 你坐阵先啦，阿哲啊，你知唔知啲药放喺边度啊？先嚟要食啊，喂，点啊？你翻嚟咁耐就病咗咁耐， 水土不服啫， 你睇你啊，你啲面色好差啊， 系咩？ 喂。你是不是有了啊？ 痴线的，冇可能的，呢世都冇可能啊！ 药啊， 哎，先弟你冇嘢吗？ 冇事，不如你同阿 Nick 啊 Ruby 佢哋出去吃饭啦，我自己瞓一阵就得噶啦。 不如你同阿 Nick 去先啦，我同先弟冇见咁耐，我都想同佢倾下偈啊。如果唔系，听日你哋就翻香港啦。 喂，阿哲啊，我哋饮翻两杯啊，行啦。 一切冇事啊嘛。 冇 ，Ruby 陪我得噶啦， 系啦，有我喺度得噶啦， 系咯，饮嘢啦， 我好快翻。 点啊？你哋两个几时结婚啊？ 翻咗嚟香港几年，其实好多嘢都啱啱先开始。 系咩 ？Cindy 叫我帮佢搵屋，我仲以为你哋会翻翻嚟 London 添。 几时嘅事？ 你唔知咩？ 唔知喎。 死啦！我唔系太多事系嘛？ 咁你都知道佢噶啦，比我有计划得多噶嘛。 唉，女人到咁上下就系咁噶啦。好似我同 Ruby 咁初嚟报道，租到间阁楼仔，已经开心到揽住我喊。而家搏晒命供间 house， 不嫌呢嫌路。总之啲女人只要同你喺埋两年或者以上嘅时间咧，张账单自然会送埋嚟噶啦。首先要俾张结婚证书，跟住就一层楼揸手，本利交还，仲惨过碌爆卡。 啊，你咁唔好咩？ 其实我都想翻香港啊。话晒我都系读 arts 嘅，而家一日对住啲台湾佬啊、大陆客啊，同佢哋去睇楼，唉，再咁睇落去，我真系惊自己翻唔到转头。 Ruby 唔想翻去？ 唉，佢屋企要佢申请个细佬过嚟啊嘛，而且仲供紧屋，有乜可能翻到去啊？ 点解唔同 Ruby 讲啫？ 唉，冇得讲噶啦，你结得婚就要行呢条路，唔好话我唔预先单声啊！如果你哋要买屋咧，真系要谂清楚啊！ 根本都未谂过 啊！ 廿零岁仔仲有大把前途啊！嚟，我哋饮剩啦，姐。 饮剩，小心啊，啤酒肚啊！ 唉，同得台湾客倾生意，点可能冇酒落肚噶？唔理得咁多噶啦。Sorry 啊，姐，我知我好闷。 讲咩啊？ 其实做人是应该进取一点的，在度生有鬼用呢？阿哲都是你好嘢、 啊、有很多嘢睇唔到嘅啫， 乜睇唔出啊？有新女朋友呢， 你出睇得出？ 你唔知啊 ？Cindy 除咗揾屋之外咧，仲托好多人帮你揾定工啊！但系你似乎乜都唔知咁嘅， 实在系我自己衰嘅。但系佢一直冇问过我。我都唔知佢点解要咁。 你哋啲嘢我不便过问啦，但系做嘢最好有商有量好。好似我咁啊，当初系我心甘命抵要留低嘅，因为见到你，我系好恨啊。但系鬼叫自己拣嘅咩？如果唔系啊，乜都冇情讲。 你一直都唔中意先啲嘅。 我系怕啲太叻嘅女人啫。你谂下啦，啲男人点解要去滚啊？仲要滚亲都未必好过屋企一件喎。唉，我冇得救㗎喇，冇晒气质，正牌屈突佬一个。阿志你睇我成条车胎有版过你睇 嘅。阿力係我读设计嘅时候识嘅，佢出咗嚟做嘢好多年。储到钱之后就去咗英国，可惜闯唔出咩名堂。识到 Ruby 之后，以为有个水泡，但嗰次我翻英国探佢哋，我只系觉得佢哋两个揽住一齐，沉得更快。 你执齐啲嘢未啊？你一阵间咧又唔知喺边度唔见咗只表喎。 我会执齐晒啲嘢，因为我根本唔想再翻嚟。 我知道都系我唔好，一路都病，搞到你玩得咁唔开心。 其实你今次翻嚟系想搵嘢做，仲要系帮我搵。 阿Nick份人真系啊，你知啦，我一向都冇咩同佢倾嘅，咁是但搵啲话题讲下啫嘛。你都知㗎啦，佢做得幾唔開心，咁我咪揸底幫你放下聲氣。你要明白，人一比較啦，就會好唔開心㗎啦。真係顧唔到個傻佬真係咁信我講啲嘢。 我問你，你係咪真係好想返返嚟？ 傻啦，你喺香港做得咁好，點解要返嚟啫？ 你唔好後悔。 我去邊？有乜所谓，最重要就是同你埋一齐。 当我同阿雪仲系发展紧嘅时候，我曾经谂过好多次，唔俾自己再搵阿雪，但系唔知点解。过晚之后，我再唔谂呢个问题，我似乎感觉到 Cindy 已经准备好晒，要斗落去，而且仲系要同我斗。